阿弥陀佛。下一次上课，因为过年的缘故，那后面又接着228的长假，所以那下一次2月24号的课我们就停课，3月10号再上课。课本呢，请翻开第5页。讲义呢，是讲义8的第2页。上一次上课的时候呢，讲到第5颂，若许由业力，有益大众生，岂如是转变？于是何不许？那么论主呢，就是破斥这个有部的思想。那么他认为说，如果有部他允许业力能够感召四大种，而升起种种地狱有情的行量作用等转变，这个苦聚啊。那么为什么不许这个业力呢？就是变现由这个心识来转变相分而一定要在心识之外只有实有自体的法的存在。因为唯识宗呢，他是认为业力就熏习在阿赖耶识里头，所以他认为这一切法都是由心识。业力在心识中呢感召出来的，所以他提出这个质疑来破斥有部。那么这样的破斥呢，可能我们也不太满意你说为什么不用心识业力由心识在变现这一切的相出来，而不许这个业力能着四大种呢？你也可以提出相反的疑问来。那么实际上呢，就是。如果由业力造这个特异大种的话，有部认为这些特异的大种呢，就是地水火风呢，它是由实有的极为而形成这些特异的大种。所以，如果能够破除实有极为的思想的话，那么也就破除了第5颂所讲的由业力造感特异大种的思想。那么后面呢，第10颂开始呢，就破实有即为。所以在这里呢，论主他只是说，为什么不用心识来解释，而要用心识之外另有实有的色法来解释这件事情。那么后面就用破除即为，那么连这里就一起破除了。所以呢，第5颂就只讲到这个地方。那么今天呢？开始从第6颂开始讲起。复次，颂曰：“业熏习于处，执于处有果，所熏是有果，不许有何因。”这个根二的第4、5、6颂破外就义它分成3科。前面第4颂、第5颂这2科已经讲解完毕了，现在呢是第3科。新三第6颂破经部旧义，那么又分成2科，这个是第1科，人一举第6颂举出第6颂来破斥经部的旧义。那么先解说经部它怎么样的来救。那么请看讲义8的第8项。我中说彼亦是非情，这个我中呢，就是指金部。那么金部也认为，地狱中迫害有情的狱卒呢，并不是有情树所设的。这一点呢，和有部 跟唯识宗是相同的观点。然造业时，熏习种子在内世故，可不离世。那么地狱中受苦的友情，他在过去生造作恶业时，这个业力呢，就熏习成为种子，藏在内世中。藏在内世中以后呢，辗转相续，不离于内世中。那这里的内世呢，就是指前六世。但是当内世不升起的时候呢，这个种子就转而被摄藏在色根之中。那么色法跟心法能够互相摄持种子，那这一点是唯识宗所不能允许的。唯识宗呢，建立了相续不断的阿赖耶识来受熏此种，所以唯识宗只允许业力熏习在阿赖耶识，而不许在阿赖耶识之外的色法跟心法能够受熏此种。令得果实，其玉珠等世外大种转变差别。前面说熏习的时候呢，是把种子熏在内室中，但是当地狱友情所造的恶业成熟的时候，他得到地狱的异俗果报时候，这些迫害友情的玉珠却是由离心之外的四大种变现出各种不同的形态来迫害友情。不在世中与余中意，造业时熏习在内世，得果的时候呢，却在世外的四大种，所以说是不在世中。与余中意，余中就是指唯识宗，唯识宗是造业时熏习在阿赖耶识成种子，得果的时候呢，也是由阿赖耶识中的种子变现一切法。那这个见解跟金部的见解就不一样了。或从意萨佛多另有熏习，也有说第六颂是再破次有部，前面第五颂破次有部呢，也有人说这第六颂也是破次有部的，以熏习内世的思想来破次有部的见解，这个是另外一种解说。这个萨佛多就是有部，然前解胜以萨佛多无熏习故，以前面和唯识宗见解相异的解说，这个比较殊胜，因为有部他本宗的宗义就没有熏习内世的见解，那你跟他提出有熏习内世的见解是不易为他们所接受的，所以前面的一个解释比较殊胜。那么这里呢，已经解说了经部的旧义，现在就要解说第六颂的颂文。颂文的第一句跟第二句是还是说明经部义，那么颂文的第三句及第四句呢，论主对经部义提出疑难，要请看讲义八的第九项。业熏习于处者，为造业时熏在室中或色根等中，国起之时不在室内，思业熏室忘国异故，名为于处。业熏习于处者，第六颂颂文的第一句就是业熏习于处，那么他的意思是什么呢？为造业时熏在室中或色根等中。经部认为有情造作生口意的行业时候呢，业力就熏习在内室之中，如果这个时候内室是不升起的话呢，那么业力就转而熏藏在色根之中，譬如在无想天无想定，这个时候六世不生的时候呢，业力呢就转而熏藏在色根之中了，所以一般来讲呢是熏在室中，当室不起的时候熏到转到色根之中。果起之时不在室内，可是业力成熟的时候呢，果报升起，经部却说是由心室之外另有四大种的字体来变现得果，和心室无关，所以说不在室内。思业熏室忘果异故，名为一处。业力熏在内室，得果是在室外，这个熏习处和得果处不同。对于得果处而说，这个熏习处呢是余处。 食于处有果者，果者在室等外，与叶熏习处所异故，故言乳食于处有果。食于处有果者，这个是要解说宋文的第二句，食于处有果。果者在室等外，叶力得果是由室外的四大种变现果法。那么得果处的四大种在心室之外，与叶熏习处所异故，叶力得果处和叶力熏习处这两者的处所不同，故言乳汁于处有果。对熏习处而言，得果处是余处，所以宋文说汁余处有果，因为熏习处和得果处二处不同，所以互相称为余处。因此宋文的前两句的余处呢是不同的，第一句的余处是指叶熏习处的内室，那么第二句的余处呢指叶得果处的室外大种。那么乳汁于处有果的乳呢就是指筋部，这前两句呢是重说筋部的旧意。月历熏在内室处，月历得果却在室外大种处，是这个意思。那么说乳汁于处有果，这个汁的意思呢是说这是有过失的，就筋部这么讲是有过失的。筋部认为叶熏在内室却允许室外有果，这个是有过失的，所以说它为直，所以用直这个字。所熏室有果者，叶所熏室有此叶果。所熏室有果者，下面两句宋文是以正理来难问筋部的旧意，这个是宋文第三句所熏室有果来说明正理。叶所熏室有此叶果，正确的义理呢应该是叶力熏习的时候呢熏在何处，这个叶力藏在何处就应该在何处得果，这个才是正确的义理。所以呢你筋部义说叶力熏习在内室，就应该在此受熏的内室处有得此叶果，这个才合道理，而你却说在室外得果，这就不合理了。不许有何因，因言所以，不许此果在叶所熏内室之中有何所以，有因之事因有果故，然彼熏习或在根中或在室内，今取彼中熏习内室与己相似，以为难故，但言熏事。不许有何因，这个是宋文的第四句，就是顿主难问筋部，你为什么不同意正确的义理。因言所以，这个因不许有何因的因是所以的意思，就是问他的原因，所以由来，你为什么这么讲。不许此果在叶所熏内室之中有何所以，有因之事因有果故。那么筋部的旧义呢是叶力熏在内室，得果却在室外的四大种，所以论主难问为什么你筋部不允许此叶力所得果是在叶力所熏习的内室之中呢，有何所以，你筋部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呢，有因之事因有果故，因为根据正理有叶力熏在内室中为因，这个因在内室里头设藏，那么得果当然也应该在有因的内室处得果才合理。那么你筋部为何允许无因处可以得果，有因处不可以得果呢？所以说有因之事因有果故，是这个意思。然彼熏习或在根中或在室内，这个彼呢就是指筋部，彼筋部所允许的业力熏习或在根中，当内室不生的时候呢业力就熏藏在色根之中，叫做或在根中。或在室内，内室如果升起的时候呢业力就熏藏在内室之中，那么室有六种，所以称为室内。今取彼中熏习内室与己相似，以为难故，但言熏室。彼中呢就是筋部，己呢是指为室中，因为筋部和为室中都共许 业力熏习在内室这一分，所以呢宋文宗只以业熏习内室来难问他，而唯识宗不允许业熏习在色根之中，所以宋文里头就不提这件事情如果提的话呢就可能就犯了自宗相违过，就是说你唯识宗是同意业也熏在色根之中了，所以他不提这个，只提二宗相似共取之处，然后来破进步。我们再看下面的论文论曰：直那洛迦由自业力生差别大种，起行等转变，彼业熏习理应许在事相续中，不在于处。新三的第六颂破金部旧义呢，分成两科，这个是第二科了。人二论文解释，论主来解释第六颂义，又分成两科，这是第一科鬼一续金部旧义，说明金部的旧义。那么前面我们刚刚讲解金部旧义呢，是根据数记来解释的。那么这里呢是论主提出金部的记之。那么金部的记之有两种错误，现在说明。直那洛迦由自业力生差别大种，起行等转变。这个是金部的第一种记之，和有部相同，执着地狱之中迫害有情的狱卒，是由地狱有情自己的业力引导感生心事以外的四大种，由四大种变现升起差别不同的狱卒、狗还有乌等种种苦聚。那么这些苦聚呢，有特别的形貌显色长短的声量及强大的力量，还有各种的手足变动的作用。那么重点在于心事之外另有四大种的字体这一点是唯识宗所不允许的记之。彼业熏习理应许在事相续中，不在于处。那么这是金部的第二种记之。金部允许当内事升起时呢，业力熏藏在内事之中，而当内事不升的时候呢，业力就熏在色根之中。那么唯识宗只允许业力熏在内事，不允许业力熏在事外余处，所以呢唯识宗要建立相续不断的阿赖耶识作为受业力熏习的主体。那么请看讲义八的第十项来解释金部的记之。义金部记，这个也是金部论师的记之。是非常一故言相续，或相续者续不断义。这个就是解说前面这段论文中里头是相续的意思。是非常一故言相续，经论里头说常的时候呢，通常是有两种解释。一种常呢就是不变常，就是它一直都不改变的这个常。另外一种是不断常，它是改变相续不断的改变的，但是呢它相续不断。是是因缘法，所以这个它因缘法呢就是会改变的无常的，所以说是非常一不变。那么论文是相续就不是常而不变的意思了，而是呢相续不断的不断常的意思，所以说续不断义。受熏事必须相续不断，而前六事会中断而不升起，所以要建立相续不断的阿赖耶识呢来受熏持中。然金部师亦计熏色根及其室内，可是金部的论师呢允许业力熏习在色根中，或是熏习在前六事中，但许熏事以骗三界，故言在世不在于处。那么依道理而说呢，只应该允许业力熏习在心事之中是最圆满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三界、欲界、舍界、无舍界都有心事的活动，所以只要建立阿赖耶识为受熏处，就可以圆满解释业力熏习的问题。那么在无想天、无想定中呢，前六事不生， 仍然有第七世跟第八世阿赖耶识的活动。而在灭尽定中呢，前六世跟第七世染污的心所不活动了，但是呢，第七世非染污的心与心所呢，跟第八世仍然活动，所以可以圆满的解说啊，这个业力熏习在世而不在于处的道理。而经部说呢，业熏习或在色根或在事处，这个色根跟事处，它的一个是色法，一个心法，它的性质完全不同，那么怎么能够色性互持呢？这个也是有问题的。或意萨婆多令业熏内室，过去未来体非实有，非现色故，如龟毛等。现色即是现在，无为现有体故，若言现在不色无为。那么业力熏习在内室呢，也破斥了有部意。有部主张一切法实有，所以呢，过去法、现在法、未来法三世都是实有法。可是在行业发生的当时就熏习了业力在内室之中，那么下一刹那呢，就变成过去法，已经过去了，那么过去法就没有了自体。在现在这个时候呢，过去法已经过去了，它没有自体，只有业力熏藏在什么，在室里面。那么未来法呢，在现在这一刻未来法的因缘尚未成熟，没有升起，所以呢，未来法它也没有自体，只有种子呢藏在室中呢，等待因缘成熟。所以过去未来都不是现色，他们的自体在现在的这一刹那，过去法跟未来法都不存在，没有自体存在，所以呢无自性，所以就好像龟毛兔脚一样是没有的。那么为什么说过去未来不是现色而不说现在呢？因为我们讲现色的时候就包括了现在的有为法，还包括了无为法。如果只说现在的话呢，都是有体性的，所以如果只说现在就直指现在的有为法，而未说无为法了。那么这样会让人误会，过去未来可能指的是无为法。那么在这里其实只是讨论有为法的熏习，因为熏习是指有为法，无为法不会熏习的。既无过去又无熏习，先业如何能招易除？那有为法在实有自体时呢，就是指现在法，它并没有过去，所以你不能说现在法呢它就是过去法，所以说既无过去。既然是现在法正在现行熏习，还没有完成熏习成为业力的种子，所以说又无熏习，所以它也不是未来法，所以现在法它不是过去法也不是未来法。那么业种子尚未完成熏习呢，就不是过去的先业啊，它如何能够招感易熟果报呢？所以说过去法是实有是不合道理的。那么这里之举呢，过去法实有来破斥，那么未来法实有呢也可以破斥，也是类似的道理，因为未来法还没有升起，你怎么可以说它在这现在这一刻就是实有的呢？所以从这边就知道有部的三世实有论的义理是错误的。由此故知业熏内室不在于处，能招当果。那么由以上的分析能够得知，造作了行业呢就熏在内室，这个阿赖耶识中，而不在其余处所。那么未来当业力成熟了，就能够招感易熟果，所以说能招当果。再看下面的论文，有熏习事，主变不许有果转变，无熏习处翻直有果，此有何因？这个人二论文解释分成两科，这是第二科。鬼二论主难破，论主提出难问来破斥经部。我们看第十一项，事有熏习，汝便不许及此事中有异大种行显等果作用转变啊，这个是简说论文里头的有熏习事，汝便不许有果转变。事有熏习， 造作行业的时候呢，业力便熏习在内室中成为种子。那这个种子就是以后能够得到果的因。汝便不许即此事中有益大种行显等果作用转变。能得果的因是熏藏在内室之中。那么你今部呢，却不允许摄藏种子因的内室能够感生四大种变异，生起各种不同的形貌显色等苦聚为果，而有迫害地狱有情的作用。那么这个就是说，责备今部呢，在有因处呢不许得果，因是熏在内室之中的，可是你不许内室去得果。在室之外都无熏习，异于业处翻植有果，此有何因？这个是解说论文，无熏习处翻植有果，此有何因？那么在室以外都没有熏习，汝今不安立，业力是熏习在内室之中成为种子，这个种子呢就是能得果的因。而在室内室之外并没有业力的熏习，也就没有能够得果的种子为因。异于业处翻植有果，业熏习处是内室，能得果的因也摄藏在内室中，那么依理是从内室处得果。可是呢，你今部呢却安立不同于业熏习处的内室之外有得果，在室外有四大种变异升起，玉竹狗乌等种种苦聚来迫害地狱有情，在无因处呢允许得果，此有何因？业熏习处的内室有因，你不许内室可以得果，没有熏习的室外无因，你却允许他能够得果，那么你今部这样子是违反什么因果定律的安立，你是什么原因这样子安立呢？有因处不许得果，无因处可以得果，因果律是这么讲的吗？不是吧。那么如果说因果律错了，那你今部就不是佛法，因为佛法讲的是因果。如果说因果律是正确的，那你今部呢就犯了什么自宗相违的过失，因为你今部是属于佛教里的一支，所以不能违反因果律。那你自宗的安立违反了因果律，你自宗就相违了，有这个过失存在。业熏在室，果在室外，故名为翻。什么是自宗相违过失呢？就是汝今部呢先安立业力熏在内室为因，却不许有因处得果，然后呢后面你安立果在室外，无熏习的室外无因，却允许得果，前后的安立相违于因果律，所以论文中用翻字来说明你今部呢犯了自宗相违的过失。再看下面量云，安立比量来说明，一宗汝恶业熏习因不在世，因地狱业果随一摄故，欲如地狱果。这是第一个比量，宗汝恶业熏习因不在世，安立宗义，汝今不安立业熏习在世，其实呢你今部中呢也可以安立业熏习不在世，为什么呢？因地狱业果随一摄故，原因是汝中安立的熏习地狱业因处和地狱业因得果处没有关系，那么这样子所造的业因随便熏在任何处都可以，欲如地狱果。举出譬喻，譬如说汝中安立地狱业熏在内室，却允许在内室以外得到四大种所变的玉珠等苦聚的果，所以因的熏习处和未来的得果处没有关系。那么既然熏习的因处和得果处没有关系，那你汝中你呢就可以安立业力不熏在内室也可以啊，而在室外得果就好了，为什么一定要安立在熏在内室而又室外得果呢？因为什么？ 照你的看法是业力随便熏在哪里都可以啊，因为两者无关嘛。所以呢，汝今不忠又何必一定要安立业力熏在内室之中呢？所以知道呢，你这一宗的安立是有过失的，你这样安立是有过失的，这是第一个比量。二宗，其地狱果在世非余，因非是余去业果摄故，刮胡或地狱业果随一摄故，刮胡欲如地狱业，这是第二个比量。宗，其地狱果在世非余，安立宗义，地狱去所得的果报唯在内室，而不在室以外的其余地方。什么原因呢？下面的因呢，书记里头安立了两种因，我们分别解说。因非是余去业果摄故，原因是造作了地狱业，必定是受地狱果，造作的业因和得果处必定应该是相应的，不会造了地狱业而在其余去得果，或是造了其余去的业呢，而在地狱去得果。那么由这个业力的造作跟得果的相应，所以应该知道所造的业因熏在内室呢，比量也应该相应在内室处得果才对，应该要相应才对，怎么会无关呢？那么又如果汝今不忠允许业熏在内室而在室外得果，那你也应该可以允许造了地狱业因呢而在其余处受果才对，或者是造了其余去的业因呢而在地狱去受果才对。那既然汝今不允许造作了这一去的业因而在彼去得果，怎么能够允许业熏在此处而在彼处得果呢？所以知道呢，地狱果必在内室得果，而不是在余处得果。他提出这一个比量来。欲如地狱业，举出譬喻，如同汝今部同意造作了地狱业是熏在内室，那么汝中呢也应该同意其地狱果应在内室，而不是在其余处。这个是由所安立的第一个因来解说。那么下面呢有安立的第二个因来解说。这个宗呢还是其地狱果在世非余，地狱去所得的果报呢只在内室而不在室以外的地方。因地狱业果随一摄故，原因是所造的地狱业因熏习在内室，却允许在室外得地狱果，那么造业因处跟得果处没有关系，那么随便在何处得果都可以。欲如地狱业，举出譬喻，譬如汝中呢既然允许了造作地狱业因熏在内室，而得果处是在室外，造作业因处跟得果处无关，那么也应该允许地狱的业因熏在内室，而得果处也在内室不在于处，因为没有关系嘛，那你安立这边也可以，安立那边也可以，那汝中又何必要安立在室外得果呢？所以知道呢，今部的安立是有过失的。此因有减，如理应知。那么第二个比量安立了两个因，所以随顺两个因的不同的安立呢而有所减别，这里要应该要如理的了之。我们前面依照两个因都给他解说过了，他各有他的道理存在，但是呢答案是一样的。那么第六送破今部旧义呢在此就解说完毕了。那么再看下面的论文，有教为因，未若为是，四色等现，无别色等，佛不应说有色等处。这个丁一破小圣外道，四世难尽无，却真实尽时，分成三科。第一科悟一，初有六诵，四世问答，外尽无，已经讲解完毕了。那么这个是第二科悟二，次有三诵，是有情法二无我教，引教难不成。下面的第七诵、第八诵、第九诵回答经部等引佛说经教的难问， 并且呢解释人无我跟法无我的教义，又分成四科。那么这里是第一科己一，今部举圣教有色说，不许为是。今部呢举出佛说有色等处的教法，来证明一切法并非为是。有教为因，那么前面呢论主说不许有何因，金部就回答有教为因，有自教量为因，所以才说呢离世之外有十色等自性，这个是引用佛在阿含经所说的圣教来证明金部的意。为若为是，四色等现无别色等，佛不应说有色等处。这个佛在阿含经中说有色等处的教法，那么如果一切法为是，只是心事所变的四色等相分的显现，离开心事之外便无色等法的真实自体性，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佛要在阿含经中要说有色等处的教法呢？所以知道离世之外实有色等法。我们看讲义九的第一项，今部显教因。若一切法唯有内事，此事能变四色等、眼等、十处相现，无离世之外十色等处。世尊经中亦不应说有色等十种处。若一切法唯有内事，如果一切法都是以事为自体性，此事能变四色等眼等十处相现。色等呢就是指色声香味触外五层处。眼等呢就是指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内五境色根处。那么这十种色等处都是由内事所变现，并没有真实的自性，所以说是四色等眼等十处。无离世之外十色等处，十色处是由内事所变现，既然是由内事所变现呢，它就是以事为自体性，离开事之外呢，并没有真实的色等处的自体性。世尊经中亦不应说有色等十种处。那如果一切法是照你所说的唯有内事，没有十色处的话，那么佛就不应该在阿含经里头说有色等十种处这种教法。所以在这里呢，就是经部呢引用了佛所说的圣教来责备唯识中有违背圣教的过失。眼等、色等、自体变爱名有色等处。有色等处呢就是指眼等五境色根及色等五尘，这十种法的自体性是变爱，变是变坏的意思。这个色法呢碰触到外物的时候呢会转变而破坏。爱是执爱的意思，就是色法它本身是有行执之法，能够互相障碍。为经中说云何为眼，为四大所造，眼视所依，净色为性，乃至广说。那么佛在阿含经中曾经说云何为眼，什么是眼根呢？为四大所造，眼根呢是由地水火风四大种以及所造舍所成的。眼视所依，眼根是眼视升起所依止的真上缘。净色为性，眼根它本身呢 它是特别清净维系的色法，不是普通粗色的浮根尘。乃至广说经中解说眼根呢，乃至耳鼻舌身根及色等五尘都有广泛的说明。既然佛在阿含经中广说十种有色等处，所以应当知道离世之外是有色等法的自体存在的，怎么能说一切法都是为识所现呢？这个是经部论师的疑难。论文，此教非因有别义故，物二似有三诵是有情法二无我教，引教难不成，分成四科，这个是第二科己二，第七诵引教证有色有别义成为是义。那么第七诵是说明经部所引佛说有色等处的教证是别有意义的，并非是说实有色等处的自性，由此呢而能成立为识的义理。又分成两科，这是第一科更一总非。此教非因，此教呢就是经部所引的佛说有色等处的智教。论主呢先以此智教量并非是能证成离世之外实有色等自性的因由来否定经部的旧义，所以说此教非因有别义故。为什么不能引用佛说有色等处的智教量来证成世外有实色呢？因为佛在说此有色等处教的时候呢，是别有意趣而说的。那么下面就要解说别义。看论文，宋曰：依彼所化身，世尊密意趣，说有色等处，如化身有情。己二的第七诵引教证有色有别义成为是义，分成两科，这是第二科更二举诵说明别义，又分成两科，这个是第一科新一举第七诵。颂文的前三句是说明别义，依彼所化身是显机宜。那么佛为了要所教化的众生依其根基而说是以他的教法。世尊密意趣呢是能化意，能教化的佛以密意说法。说有色等处呢是所说法，佛为这些众生呢说有色等处的教法。第四句呢如化身有情是隐喻成引用佛在经中以密意说化身有情的例子来证明佛说有色等处也是为了众生而密意说法。那我们要注意一下，这里呢颂文第一句依彼所化身，这个化身是佛所要教化的众生的意思。颂文第四句如化身有情，这个化身呢是指胎生卵生湿生化身的意思，那个化身有情的意思，所以这两个化身它的意思是不一样的。我们看讲义九的第二项，有所化疑其能化者十二处中说有色等实有色处。有所化疑，由于所化众生的根基适宜学习十二处的教法，其能化者十二处中说有色等实有色处。其能化者呢就是指佛，佛就随顺这些众生的机宜为他们说十二处的教法，而十二处中呢就含有色声香味触五尘，眼耳鼻舌身五根十种有色处。如佛一说化身有情即是中有 未化断见，说有中有，非是实有，化身有情。如佛一说，化身有情，如同佛也在经中说，有化身有情的教法，即是中有。那么这里指的化身有情呢，就是指四有生死轮转中的中有。四有就是指生有、本有、死有、中有。那么生有呢，就是指有情投生获得新的生命体的一刹那，那一刹那叫做生有。本有呢，就是指有情在那一刹那投生以后呢，有情就得到了新的生命体，从这之后直到有情的这一期的生命体死亡终结的前一刹那，那么这个是本有。死有呢，就是指有情这一期生命体死亡的那一刻，也就是阿赖耶识离体的那一刹那。中有呢，是指阿赖耶识变现下一个生命体的形类，从死有处到下一个生命体的投生处去带缘投生，一直到生有的前一刹那，那么这个是中有。未化断见，说有中有。佛安立化身有情的中有教法，是为了教化执着断见者，执着断见论者，为了表示众生死了以后并不是断灭，仍然有中有结生相续，下面会详细解说。非是实有化身有情，并不是离心事之外实有真实自信的化身有情，从前世死亡以后呢，往后世投生。经部中有说如大圣，但假有情无实我故。经部字中呢，对于中有的说法跟大圣的唯识中呢是相同的，他们都认为中有是假的有情，并没有真实的自我在生死中流转，然后在死后受生。那么因为经部跟唯识中在此中有是假有情呢，这边是共许集成的，所以在此呢举这个为喻，双方都能认可。此中所言密意趣者，意趣有四。那么这个第七颂的第二句，世尊密意趣中的密意趣，一般说有四种意趣。四种意趣呢，一平等意趣，如佛说我成名圣观。圣观呢是毗婆施佛的意义。那么譬如释迦牟尼佛在经中曾经说，在某时节呢，我曾在某处成佛，我那个时候呢，我的名称是圣观如来。那么我们看了这个佛这样讲呢，就会误会只有一个佛在那边成佛，他在这那个时候示现叫圣观如来，现在示现呢叫释迦牟尼佛。其实呢，圣观如来并不是释迦牟尼佛，圣观如来跟释迦牟尼佛呢，这是两个不同的友情，修行成佛了。但是释迦牟尼佛却说他自己是圣观如来，为什么这么说呢？如此说的目的是要教导所要教化的友情，教导他们什么呢？就是诸佛的法身是平等的，佛是道同的，无二无别的。那么根据这种意趣的说法，所以说释迦牟尼说佛说我就是圣观如来，这个是平等意趣，就是讲诸佛的法身平等，佛道同，无二无别的意趣。那么这个是第一种的密意趣讲法。所以不要看到经论的时候就不要误会，不要产生误会。那么第二是别时意趣，如说愿生极乐界等。第二种密意趣是别时意趣，如说愿生极乐界等。譬如说佛在经中说由为发愿便得往生极乐世界，等呢是指佛在经中说若诵多宝如来名者，便于无上菩提以得决定。为什么要说是别时意趣呢？ 因为这个是佛为了化度顿根众生的方便说法。佛说由为发愿愿得往生极乐世界，往生极乐世界要具足信愿行。你只是发愿往生，不具足信与行，这样并不能够往生极乐世界。但是呢，有了往生极乐世界的愿心，便能依此愿心而开始学习往生极乐世界的方法。学习了以后，能够升起信心，就能够开始修行。所以发愿是往生极乐的初因，非常重要。因此佛方便说法。那么发愿的当时并不能往生极乐，你说我要往生极乐世界，这个时候你并不能往生极乐，但是由愿心的引发便可以开始积极资粮，等到因缘具足的时候呢，就能够往生极乐世界。那这个因缘具足的时候呢，就是别时。这个是解说由为发愿便得往生极乐世界。那么佛说若诵多宝如来名者，便于无上菩提以得决定，那么这个也是方便的说法。只是诵持佛的名号并不能于无上得无上菩提决定不退，但是诵持佛号就可以种下未来成佛的善根。《楞严经》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说，我本因地以念佛心入无生人。大势至菩萨在因地以修念佛法门，最后证入无生法忍。那么最初修念佛法门时和后来得无生法忍时并不是同时，而是不同的时间。而且呢，大势至菩萨到现在还没有证得无上菩提的因缘，这个因缘还没有具足，所以他还没有成佛。所以知道呢，这个是佛的方便说法。那么等到他的因缘具足成佛的时候，已经不是当时因地念佛的时候，也不是证入无生法忍的时候，所以知道是别时已去。那么这里是解说别时已去。那么这里我们有一些事情要稍微讨论一下，免得产生一些误会。这个我们汉地的净土宗啊，那么有一位祖师呢，他就有一些说法，他认为无着菩萨呢说这个别时意趣，这个别时意趣是在《色大圣论》里头的讲解。他认为无着菩萨讲解这个别时意趣是不对的啊。这位祖师他认为呢，阿弥陀经说现在念佛今生就能够往生极乐世界，所以他认为往生极乐世界不是别时意趣。那他又认为经是佛说的，论是菩萨说的，所以呢，他批评无着菩萨的色大圣论是小论，大小的小，小论，经是大经嘛，论是小论。那么如果我们仔细思维的话啊，其实经与论在这里并没有矛盾，并没有矛盾。现在念佛是因地啊，我们现在念佛啊，持念阿弥陀佛是因地。如果能够念到临命终的时候啊，一心专念，心不颠倒，那么临命终时便能够往生极乐世界啊，得到往生极乐世界的果。现在念佛并不能够现在就到极乐世界去，是你要念到临命终的时候呢，因缘具足的时候，能够一心专念，心不颠倒，这个因缘具足的时候呢，才能够往生极乐世界。所以往生极乐世界的时间跟现在念佛的时间不是同一个时间，是别时，所以也是别时一去。那么佛说现在念佛今生就能往生并没有错，只是因果不同时。 是别时易序。那么观无量寿经的中间里面讲呢，下品三倍往生极乐呢，要遇到善知识开示，然后再称念佛名往生极乐。我们可以想一想，为什么下品的三倍众生遇到善知识，临命终时遇到善知识一开示，他就能够接受这个说法，而愿意什么持念佛的名号往生极乐？这个就表示他过去生就修过什么，修过念佛法，就修过持名念佛，也发愿过要往生极乐世界。那因为过去世的善根，所以这一世你一跟他说，他就能够接受，而在临命终时呢，愿意持名念佛，然后往生极乐。那么他过去是修持名念佛的时候呢，那个是因地，那这一世碰到了善知识，在临命终时教导他念佛持名念佛呢，他能够念佛然后往生极乐，这个是什么？是果地，这个是别时，这时间并不是同一个时间，所以也是别时易去，所以呢并没有矛盾，并没有矛盾。可是祖师呢有时候应该是多看一下经论比较好，但是也不能怪他们，就是经论比较少一点嘛，那个时候。那第二个我们要了解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汉地讲净土宗，讲净土宗并不代表它就是净完全的净土法门，你要把净土宗跟净土法门两个分开放。净土宗他修的持名念佛是净土法门的一部分，净土法门是成佛的法门，每一个有情他要修行成佛，他都要修净土法门，因为每一个佛都有净土。当你得了无生法忍以后，你就剩下什么？庄严净土，成熟众生嘛，这是你未来要成佛应该做的事情嘛。所以净土法门是什么？是成佛的法门。那么在维摩诘经的时候呢，佛也示现了娑婆世界就是庄严的净土，并不是只有极乐世界才是净土。那么净土宗，汉地的净土宗呢，它慢慢的演变成只是求生极乐世界。但是我们必须了解的，净土法门并不是只有求生极乐世界。那另外一个我们要了解的就是什么？持名念佛并不是完全的念佛法门，它只是念佛法门的一部分。念佛法门包括了持名念佛、观想念佛跟实相念佛三种念佛。那么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如果你仔细去看，明显的是在讲什么？实相念佛。刚刚讲他得无生忍，我本因地以念佛心入无生忍，持名念佛不能入无生忍，你持名念佛到了极乐世界以后，在那边还要再修行，修什么？修止观，然后才能入无生忍。所以持名念佛本身并不能入无生忍，他只是到极乐世界去，到那边再进修。所以呢，持名念佛只是念佛法门的一个部分而已，并不是全部的念佛法门。而且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的实相念佛呢，跟金刚经的经义是相合的，所念的 之佛呢就是诸法实相，所念之佛即是诸法实相。那么净土宗演变到后期的时候呢，把念佛法门就变成只有持名念佛了。但是你可以说后期的众生只适合持名念佛的法门，但是你不能说念佛法门就只有持名念佛，而否定了还有观想念佛跟实相念佛。如果这样做的话，那就有问题了。那么第三个呢，要讲解的呢，就是我师父妙净长老，他也是求生极乐净土的。这个我们必须要知道，他并不反对持名念佛，但是呢他不同意净土宗里头所讲的三藏十二部 留给他人修，只要持念一句佛号就好了，这一点是他不能同意的。那么要往生极乐世界呢，阿弥陀经里头讲两个条件，一个是什么？一心专念，一个是心不颠倒。那么净土宗的祖师藕益大师他说，在弥陀要解里头讲，得生与否全由信愿之有无。这个是什么意思？能不能往生极乐世界全凭你的信愿之有无，意思就是心不能颠倒，临命终时心不能颠倒。品位高低全由持名之深浅，意思就是要什么？一心专念。若信愿坚固，临终持念一念亦决定往生。这个是藕益大师说的。什么是念佛法门？什么是持名念佛的心颠倒？就是你在临命终的时候，你不相信有阿弥陀佛，你不相信有极乐世界，你也不愿意去了，你也不相信你自己能去极乐世界，这个时候心颠倒了，就不能够往生极乐世界。相信大家应该看过很多有关于持名念佛后来往生的那些故事，那有很多都是讲什么，就是念佛念到最后临命终的时候，阿弥陀佛显现了，那这个时候呢，家人哭一声，钱还没分完，他团圆，原来钱还没分完，然后呢就不想去了，然后这个时候阿弥陀佛就消失了，然后恶业现前，脸上就痛苦，然后恶业现前，这样，这个故事不是我这边编的，很多书上有写。那么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的心不颠倒？要心不颠倒呢，就要学习经论，从文思修而心不颠倒。你修净土法门，至少把净土的五经一论要能够贯通嘛，了解嘛。那么你要知道什么？你要知道娑婆世界是苦，去极乐世界是乐，那你愿意离苦得乐，你可以往生极乐世界。你要心不颠倒才能去，所以必须从学习经论当中了解什么是极乐世界。你知道极乐世界的好，你才愿意往生极乐世界。你对极乐世界是什么样子都不了解，你说你能够愿意往生，这个是很困难，除非过去世的善根深厚。那你不知道极乐，你不知道娑婆世界是苦，你认为这边也不错，你就不会往生极乐世界。为什么？因为你现在就在娑婆嘛，你现在为什么在娑婆？你跟这里有缘了。所以你不能够了知娑婆世界的苦，说你临终要到极乐世界去，这是不可能的。所以要了解娑婆是苦，极乐是乐，这个时候你愿意离苦得乐，才能够过去。所以必须从学习经论的文思修当中而让心不颠倒。那么如何要一心专念呢？其实修行一心专念呢，就是要心能够专注在一个所缘境上，这个就是什么？修止嘛，就是我们讲的修止。那这个是一心专，对吧？那念呢？念还有持名念、观想念、实相念。所以这个念还是要什么？从学习经论而来，你才知道怎么念佛，你才知道持名念佛的功德，然后你才会一心专念。所以呢，持名念佛是一个非常好的末法众生有大利益的法门。可是如果你不了解，而三藏十二部留给他人修，只是持名而已，如果发出这种那样的言论的话，我认为已经是谤法。那观经里也讲了，谤法是不能往生极乐世界的，尤其谤大乘法。所以呢，我们如果不知道呢，就不要随便乱讲话。持名念佛是好的法门，对我们末法众生来讲，我们也持名念佛可以往生极乐世界。但是呢，不要断掉学习经论，也不要什么障碍别人学习经论的善根，不要讲这些不好的话。 为什么？因为如果大家不学习佛法的话，佛法就灭亡了，是不是？那佛法现在灭的还不够快吗？还要我们自己人来帮助佛法赶快灭亡吗？所以要学习经论，持名念佛是好的法门，但是还是要学习经论。这个是讲 PSE 去的时候呢，有一些想法。好，那么第三项呢是别异异趣，如说诸法皆无性等。第三种密异趣呢是别异异趣，如说诸法皆无性等。譬如佛在般若经中说，一切诸法皆无自性，并不是说呢一切诸法都没有依他起性，没有缘成实性，没有遍及所知性。如果这样解义呢，就落入了恶趣空。那么一切诸法皆无自性呢，要依解深密经无自性相品来解它的义。遍计所知性是相无自性性，它没有什么自体相，只是渔夫的妄计而已。依他起性呢，是生无自性性，依他起法是因缘生法，并没有非因缘的自然生性，所以说生无自性性。缘成实性呢是圣意无自性性，在圣意中呢没有我法二执的细论性，叫做圣意无自性性。这个是别异异趣，但这里说的呢别异异趣跟色大乘论的别异异趣不同，而类于色大乘论讲的相秘密。四，众生意要异趣，如说一善根，或时称赞，或时回止，乃至广说。第四种密意趣呢，又称为普陀迦罗意趣，就是佛为众生应机说法的意思。如说一善根，或时称赞，或时回止。譬如有一个悭贪的友情，佛就为他说布施善法，为他赞叹布施的功德，令这个悭贪友情呢学习布施，除去悭贪，种下无贪的善根。那么佛这样教化友情，友情这样的修行以后呢，慢慢慢慢他的善根转变了，把这个悭贪去除了，而有了这个无贪的善根的时候呢，这个友情他就认为布施这个功德是最为究竟，而生起执着了。这个时候佛又为他说法，便回止布施的功德，告诉他说布施呢只是下品善根而已，并不是究竟的，你现在成就了布施功德，应该进修持戒的功德，或者禅定的功德，随顺友情的根基的转变。而佛为他们说是那个时间适宜学习的教法，叫做众生意要意趣，乃至广说。那么这个众生意要意趣的教法有许多种类，所以说乃至广说，这个就是众生意要意趣。经曰，第四，众生意要趣说有色等十处，故名为密意，非许实有说色等处。那这里说佛为众生密意趣说有色等十处，就是依照四种意趣中的第四种，众生意要意趣，为众生应机说法，并不是如经部认为的是要表示在心事之外实有色等处的自体性才说有色等处的教法。这个是第七颂要表达的意义，破斥经部引佛智较量的旧义。看下面的论文，如佛说有化身有情，彼但依心相续不断，能往后世密意去说，不说实有化身有情，说无有情我，但有法因故，说色等处，气经一耳。依所化身一受比较，密意去说，非别实有。根二，举诵说明别意呢，分成两科，这是第二科。心二论文解释，论主以长行来解说第七颂。如佛说有化身有情， 这个是解释颂文的第四句，如化身有情。佛曾经在经论中呢，为回答断见外道而密意说有化身有情。请看讲义九的第三项。有断见外道闻说无我，来问佛云：我体既无，谁往后世？断见外道认为我死亡以后呢，便断灭了，没有生死轮回。那么他听闻了佛法里头说呢，无我的道理，认为佛法中又说有生死轮回，但是呢，佛法又不认为有一个真实的我来作为生死轮回的主体。那这断见有情，他认为这是互相矛盾的，于是便往佛前请问说：既然没有一个真实的我的自体，那么有情死亡以后，四大便离散了，六世便不升起，这个时候便应该断灭。可是佛法却说有生死轮回，既然没有生死轮回的主体的我，那么在生死轮回中是谁往后世延续生死呢？提出这一个问题。如佛世尊未达断见者，说有中有，化身有情，能往后世，非为实有说化身也。这个如字在大正上说可能是金字，今天的金。那么现在佛为了回答断见外道的疑问，便假安立中有是化身有情，在有情死后呢，能从前世往生后世。佛说中有的化身有情呢，并不是要表示实有化身有情。如果是没有实有化身有情，那么佛依什么而安立中有的化身有情呢？彼但依心相续不断，能往后世密意去说，不说实有化身有情。彼呢，就是指中有的化身有情，但依心相续不断。在大圣唯识中了义的说法，这个心是指第八阿赖耶识。在四有生死的轮转中呢，相续不断，能够持种受生，从前世往后世招感新的生命体的唯有阿赖耶识。那么佛为了度化断见有情，但是呢，这个时候众生的根基又没有成熟，不适宜了义的说阿赖耶识的教法，于是佛便密意权巧方便，在死有之后下其生有之前，中间的阿赖耶识所变现的一生身上，假名安立为中有化身有情，去后世受生。那么依此来破斥断见论。那么既然阿赖耶识是非常非断而相续不断的，依彼所安立的化身有情，当然也就不是实有的了。请看讲义九的第四项。以诸色等断或不续，诸转世等或断或已，为第八心相续不断，能从前世往于后世，结生不断。以诸色等断或不续，诸色等就是指十色处。那么有情死亡以后呢，色身即变坏，色法变坏了是断，色法变坏了之后呢，不再升起是不续。诸转世等或断或隐，诸转世等呢是指前七转世，或断就是指前六世。前六世呢，有的时候升起，有的时候中断，所以说或断。或隐呢是指第七世，第七世虽然也是相续不断的，但是它指第八世间分为我，而第七世的形象非常的隐微，所以说或隐。为第八心相续不断，能从前世往于后世，结生不断。 那么在色心二法中呢，只有第八阿赖耶识无始以来相续不断的受熏持种，等待一其生命果报体结束之后呢，它便变现中有，能从前世实有之后前往后世受身处，等候这个因缘成熟，它便投身。那投身之时呢，这个中有就死没了，后世的身有现起，称为劫身。那么这样有情生死轮转便不会断灭，所以说劫身不断。佛观此心，密意说有化身有情，非观实有化身有情，乃复说也。那么佛观察此第八世心的劫身相续生死轮转，但是呢，这个时候众生的根基尚不宜说了义教，便以密意于第八世心假名安立说有化身有情，来破斥断灭论。非观实有化身有情，乃复说也，并不是佛观察到说有真实的化身有情的字体如同神我一般而说有化身有情，只是在第八世上面假名安立化身有情的中有而已。此举集成以况二家不集成法，此举集成就是大圣唯识宗和经部都同意佛说的化身有情是在心事上安立假名而说，并非实有化身有情，所以二宗在此集成。以况二家不集成法，况是譬喻或是比较的意思。那么在实色处是否是离心之外实有自性，唯识宗和经部的宗义不同，所以不集成。那么在此唯识宗呢，他试图要依着二家在佛说有化身有情的集成来比喻在实色处也应该是如此，唯识心事所变，离识之外没有实色处的真实自性。说无有情我，但有法因故。说无有情我，在生死轮转中呢，并没有众生所执着的有一个常恒住不变异有主宰性的实我的自体，作为前世死后后世受生的主体，只是在五蕴和合相续不断中安立有情我的假名，以方便言说沟通而已。但有法因故，法是指国法，因是指因缘，只是有因缘和合而成的五蕴国法，如此的相续不断，即是生死轮转。如果是染污法为因，那么变成凡夫果；如果是清净法为因，便能成圣人的果。所以只有因果的相续，并没有真实的自我。请看讲义九的第五项。由佛经中说无有情我及生者等八种事，但有其法，但有其因，从因所起，因即所由，所从生法一切名因都无实物，故知化身密意去说。由佛经中说无有情我及生者等八种事，佛在阿含经中曾说无我的道理。那么这包含无我是哪些呢？第一个无我啊，这个我；第二个是有情；第三个是一生；第四个是摩那附加；第五个是养育者；第六个是普特加罗；第七个是命者；第八个是生者。这八种事呢，都是从不同的意义上面来安立众生所执着的实我所赋予的假名。其实并没有实我，这八种事呢，在《瑜伽师地论》的卷83有解说。好，那么我以前在真实一品的时候也解释过这八事，这里就不多解释了。但有其法，但有其因。无有实我呢，作为生死的主体，那么生死轮转怎么解释呢？但有其法，五蕴生命体的果法是有的，它怎么有的呢？但有其因。国法是从因缘而有，有了国法 以后呢又造作新的业因，如此呢便相续因果不断，那么就有了生死轮转。从因所起，因即所由，五蕴的果法是从因缘而生起，因缘就是果法生起的缘由。所从生法一切名因都无实物，从因缘所生的一切果法呢也都可以假名为因缘。既然是因缘，就无有真实的自体的事物，所以五蕴生命体中都没有众生所执着的这八种事物。故知化身密意去说，生死轮转维持因果相续不断，并没有实有的终有化身有情，所以知道佛是密意去说有化身有情的。然就论记说，无众生即我，但法有因果，今堪三范本并无果字，然有故字。旧论呢就是指真谛三藏所翻译的大圣唯识论。那么唯识二十论的论文说无有情我，但有法因故，在旧论大圣唯识论呢是翻译成无众生即我，但有法因果。那么当时玄奘法师翻译的时候呢，曾经查看了三种梵文本，其中并没有旧论所翻译的但有法因果的果字，而有新译的唯识二十论但有法因故的故字。所以呢这里就是要表示新译的唯识二十论是依着梵本所译，并没有错误。由此经故知，说化身有情是密意教，若无故者其理不成，无因成故。那么从佛经中说无有情我及生者等八种事，但有其法，但有其因，不知佛说呢化身有情是密意教，所以但有法因故这一句论文如果如旧论翻成但有法因果，没有这个故字，那么就翻译的不够好，因为不能表示什么呢，因为只有五蕴法及其因的缘故，所以没有实有的有情我等八种事的道理，就没有将此道理成立的缘故明白的表达。所以那个故字就是要说明它的道理，有那个原因才有这个事情。说色等处契经一耳，这是合法。那么如同佛说中有化身有情是密意去说，那么经部所举出的自教量，佛说有色等处教也同样是佛密意去说，依所化身一受比较，密意去说非别实有。这个是解释第七颂颂文的前三句，依彼所化身世尊密意去说有色等处。那么因为世尊当时所要教化的众生，他们的根性适宜接受彼十二处教，所以世尊为他们说十二处教。那么这个是依众生意要密意去说，而十二处教中呢就有安立色等十处，所以并不是离心之外另有色等十处的自体性。请看讲义九的第六项，观疑密说非别实有色等十处，观是观察，疑是机疑，佛观察所教化众生的根基适宜接受十二处的教法，于是就密意说十二处法，并不是别有色等十处真实的自性。机疑如何？那么佛当时要教化的众生根基适宜接受何等教法呢？所化众生只有实我，未破彼我执，说有色等实，并除一实见。我当时要教化的众生在有情生命体上只有实我自体的人我执，而对于物质性的色法特别的执着，就对我们这个生命体啊特别的执着。佛为了破除彼等众生的人我执，使令他们能够去除在生命体上执着有长恒不变独一体性的实我见， 所以佛为他们说十二处教。这十二处教中呢，将生命体分析成色、心两大部分，其中色法又特别的分成色等十处。那么由此十二处因缘和合成生命体，其中并没有众生所执着的使我的存在，所以说他另除一时见。故旧论颂云，色等入有教，未化执我人，即此颂云依所化机宜说色等也。在真谛义的大乘唯识论中，那么这个颂的译文是色等入有教，未化执我人。十二处教是心意，说十二处是心意，旧意呢称为十二入，所以说色等入。那么为什么翻成入呢？就是由根与尘互相顺入而生起事，所以称为入。那么旧意的色等入有教，也就是心意的说有色等处，是同样的意思。那么旧意未化执我人，就是心意的依彼所化身。所以说旧论此颂跟心意的此颂呢，文意是相当的，都是说依所化的机宜说色等也。那么根据所教化众生的根基，适宜接受十二处教，因此说有色等十处。那么到这里呢，第七颂的解说完毕，今天就讲到这里。有没有问题？ 啊，请问师父啊，在讲义八第三页，就是最后举这个比量中阴喻哈，我刚才没有听很清楚，是不是请师父再说明一下？这个地方这两个，好是在讲同一件事吗？就是听起来的意思好像蛮像的，分辨不太出来它的差异是什么。 你说的是哪一个比量，一或二？ 就是这两个一跟二，是在是的意思是怎么样？我没有听很清楚。 好，那当然就是在说的是类似的意思。一个就是讲说你的恶业熏习应该不再是，你可以说也可以这样子安立中，因为它两个没有关系嘛。得果处跟熏习的因处是没有关系的，那你可以就这样讲说如恶业熏习应不再是，也是可以这样讲，因为你它本来它本中是安立的是业熏习在是嘛。那如果得果处跟熏习处是没有关系的话，那么你也可以安立成你的业熏习不再是，也是可以的，因为没无关嘛，无关的话你怎么安立都可以。那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就是其地狱果在是非余，也就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呢，你也可以安立说地狱的果呢就是在是，而不是在其余的地方。意思就是说你本中的安立呢也可以那样子安立，因为两个者既然无关，你怎么安立都可以，所以它没有不同。就是你怎么安立，你从这边安立也可以，从那边安立也可以，因为两者没有关系，没有绝对的关系，也没有相应的关系。你允许有因处不得果，无因处可以得果，那就代表你这两者无关嘛。得果跟因的熏习是没有关系的。那既然没有关系的话，你要这样子安立也可以，你要那样子安立也可以嘛，因为无关嘛。 那个第二个问题是说，像因为经部会这样子举这个后面讲到这个，说好像有心外还有法哈、哦，这个所引申的这个辩论，当然跟前面在讲的已经算是衍生了哈、哦，他在讲这个地狱这件事情所衍生出来的一个讨论。那他引的这个阿含里面的道理，这样说起来，是不是感觉好像是说佛在讲无我的部分好像比较多，反而讲到心外无法这件事情， 佛在说法过程当中一般的 这方面的阐述是相对是比较少的，是不是？ 佛在讲法的时候最主要就是要破我们的人我执跟法我执，但是对于不同的众生，他不同的根性，他适宜的教法不一样，所以佛便依照众生的根性而说法。那佛依照众生的根性说法，那各家就有不同的解释。那么在金部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是属于小圣人，那么佛所在意的那个时候众生，他们对于人我执特别的严重，所以要破呢，就是要破他们的人我执。那人我执就是依照我们五蕴生命体上面的色心二法来破。我们以前讲真实运的时候讲过嘛，如果是对于比较偏重于色法的众生，执着色法众生就讲什么十二处法嘛。那比较偏重于心法的众生就讲五蕴法嘛。五蕴里头就讲色受想行识，里头有四个是讲心法，一个讲色法。那对于两者差不多的众生就讲十八戒法。所以依照这个众生的根性不同，佛就要告诉他们呢，就是在这个生命体中没有一个真实的主体作为流转的主体，主要是要讲这件事情。那么这个就属于人我执，那个时候众生还不适宜讲到破一切法空这一方面，所以那个时候就强调在先破人我执。那破除了人我执以后呢，再把它引导到，因为他这时候根性就改变了。在前面人我执还没破的时候，那时候根性呢适合学习这样，那把这个东西破掉以后呢，他的根性就开始转变，转变的时候就适合学大乘法的时候呢再讲大乘法。所以他是有一个引导的过程，在讲法当中有一个引导的过程。所以这边一直在强调说，在那个时候呢还不适合讲大乘法。 好，谢谢师父。我感觉是说是不是经部依当时来讲他们比较着重在 佛有讲过的部分，那他们会比较质疑说你唯识中所衍生出来的部分，其实所引经教的部分可能比较不是这么的扎实，好像是衍生出这个心外无法这件事情。所以我感觉也是这样，就是当然我们一般的人的执着就是怎么可能心外无法，你看连佛也没有这么说明白，那你唯识中为什么敢立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这么大的一个论点出来哈？所以我觉得，无着菩萨在阐述这样子过程当中，他所要衍生的这个脉络跟这个程序哈，其实是应该是相当巧妙的。他就是把这个经部有部他们一个一个的疑问拿出来破，最后来立出这个论出来。我是有感觉出说他的这个安排的这个巧妙处了，但是说起来，其实是不是说佛当时讲的时候，他的确在这个部分没有非常明显的一个论述，是不是这样子？ 如果要这样讲的话，《解释密经》怎么讲？对，那我们可以说，譬如说我们小学教育为什么要六年？中学只要三年，高中又分三年，大学只要四年，那是不是说小学教育比较重要？也就是说我们在打根基的时候可能时间要长一点，就像一个车子要发动，刚开始的时候比较困难，等它已经开始动了以后就会动得比较快。那佛出世以后为众生讲法，这个时候呢大部分的众生比较适合学习小圣的教法，但是你要从凡夫进到圣人的这个位置是比较困难的，所以可能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来讲解，让他们的根性做一个转变，然后呢再讲大圣法，再依照他们的根性讲，适宜讲怎么样的再讲。 谢谢师父。那社论里面讲这个四种意趣， 可不可以讲说它跟释西坦是类似的概念？ 也可以讲有类似的状况吧，但是不完全是，不完全是。 好，谢谢师父。 师父阿弥陀佛，在这个讲义九第一页，第二项第七颂义这边，说十二处中说有色等时有色处，我不懂他为什么说十二处里面时有色处十种，他是指就是他没有讲全部出来，而只讲十种，这是什么意思？ 因为现在有争论的，就是这十色处有争论，对，意跟法处没有争论，这是心法，大家都同意的，大乘小乘同意都是心法，所以不必讨论这件事，因为这是共许。那现在不共许的就是十二处中，这个色等十处到底是属于心所变现的，还是它有真实的自性？这个是有争论的，所以呢，他就讲说十二处中说有色等十处呢，就是强调在这一件事情上面讲。那佛在讲的时候是十二处都有讲，但是他就指引这个色等十处说这个是有争论性的，我们是讨论这个地方， 范围在这边。 对，就是这个东西是有争论，后面两处是没有争论的。 好，那这下面这边说今曰第四众生意要去说有色等十处，故名为密意。这边他有提到说，因为众生有这个意要，那 这个众生意要去就是第四个众生意要意去。嗯， 对。那为什么？那他的那个意要是什么？ 这个就是。众生意要意去，就是说众生这个时候适合说这种法，你就为他说这种法，众生的意要在这个地方，你就为他说这种，他需要这个东西，你就为他说这个东西，这个叫众生意要。 这我了解，这个我问题可能没有讲完整哦，就是说他这里说有色等十处，然后佛为这一类众生说有色的等十处，那这一类众生的意要是什么？ 这一类的众生的意要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嘛，他们这个时候就是只有什么人我执嘛，只有一个实我存在嘛，所以他们的这时候的根基，他们特别重视在这个地方，所以这个他的根基适宜学十二处教。那这一类众生他又特别的执着色性二法中的色法，所以讲说十二处教里头强调把色法又特别分为十色处，那心法只是两处而已，所以众生的意要在这个地方，所以他讲十二处教。 所以佛在安立各种的为不同众生安立各种不同数目的教法，对应他们的根基 是， 就是都是七，就是都是合乎他们意要的，这样 是契机的。我们刚刚讲的，譬如说对于心法特别执着的众生，他讲五蕴法，五蕴法里头有四个法是什么？是心法，特别把心法分成四项，色法只是一项讲而已。 好，感谢法师。然后法师刚才有提到一些净土的问题，我可不可以顺便问一下，就是你刚才说那个《大势至圆通章》有十相念佛的部分，请问是？ 本来就是在讲十相念佛，全从头到尾都在讲十相念佛。 不是十相念佛。 他讲的那个意念，就是你意念十相，不是意念名字。如母意子，如是意母，那不是意念名字。你想你妈妈就想名字吗？对，他意的是那个整个的那个东西， 所以他意念的就是诸法那个真实相，他才能够入无生忍。念佛心入无生忍， 这是第一义谛。 哎，入无生忍就是浅一点说就是入第一义谛，深一点说就是八谛了。那你说持名念佛就八谛，有人是这么解释，但我认为那个解释就太离谱了一点。除非说你持名念佛，你从持名念佛中那个名字你知道它是假名安利，由此而入第一义谛，那是可以。那你只是就是念个名字你说就入第一义谛，那是不可能的事情，那初谛都入不了。 那我们一般净土中它的根据说持名念佛，这个应该是来自于阿弥陀经吗？ 净土五经呢？净土五经里 五经都有， 净土五经里头看你那边怎么解释，但是比较讲的就是阿弥陀经、观无量寿经里头有讲到持名念佛。但是我看那个普贤行愿品的话里头讲的文殊普贤那个讲的去极乐世界，就不见得完全是持名念佛了。 OK。 刚才 无量寿经上也有讲到持名念佛， 是，然后 但是你要由此而说佛以一大师因缘来到这个世界，娑婆世界，就是为了说持名念佛的这个事情，那就太离谱了，那简直就是太离谱了。这样的讲法真的太过分了， 就是无限上纲这样。 无限上纲，那就是极左派了，那他到了极端的，怎么可能这样子？佛来到这个世界就为了讲一个往生极乐世界，来到这个娑婆就讲一个往生极乐世界，主要就是讲这件事情，这个是太离谱了。 因为这个法门只适合那一类众生。 一个法门本来出来它有它的一个适应性，可是呢后面为了要普及它，为了让别人可以学习它，就讲得越来越简单，条件就越来往下降，到最后就偏向极端。就是说讲到念佛法门，你要讲到最后持名念佛这件事情，讲到最后到了日本甚至变成什么完全他力，自利他利中变成完全他利。今天我们能够去极乐世界，是因为佛慈悲，他要我们去，我们才能去，不是你要去就去，就完全变成他利的法门。讲到最后变成这样子，那这个跟基督教有什么分别？没有分别。到最后讲到没有什么分别了。我们的罪是上帝创造的，所以上帝也就可以赦免我们的罪。就是完全是上帝他在主宰一切了，那他立法门就变成完全是阿弥陀佛在主宰这一切了。讲到最后，那我们干嘛念佛呢？是不是？我连念佛都不必了吗？我还得念个佛，那你不够慈悲啊？是不是？我们推到最后不就这样子吗？你推到极端去就是这样子，我还得念声佛号，不够慈悲，我什么都不必念，你就帮我带去就好了。既然是什么他立嘛，完全他立的话就这样子。所以有的时候就说为了方便，不断的方便，不断的这个减低这个程度，到最后就走到极端去了。 刚刚有提到那个持名念佛的经的那个，也是就即使是持名念佛，它也是有经典根据，对不对？那显然有人说什么三藏十二部，那其实这也是里面的一部啊。 是啊，但是就是人就是自我矛盾嘛。你说三藏十二部留给他人修，那请问你干嘛讲华严经？你干嘛讲金刚经？对不对？你讲这句话你就不要再讲，只要一句佛号就好了，那我们何必再讲经论？那佛讲这些经干嘛？对不对？本身就矛盾嘛。那只是因为主持人，我们必须了解当时的状况，以前的状况跟现在的状况又是不一样的。以前人的知识水准低，要得到经论很难。对不对？现在人知识水准高，得到经论很容易，就已经不一样了。 好，然后法师，你刚有提到那普贤行愿品，我顺便问一下，因为这个问题我自己酝酿也蛮久，但是不晓得到底是怎样哈。就是你知道阿弥陀佛他发了为了众生，十方众生发了很多，发了48愿。然后其中是有一愿是诸佛称叹愿，所以 而且然后去到阿弥看他的愿文中，他把条件这个开源开得广，所以众生容易去。然后这个所以很多凡夫可以很容易过去，但是我不晓得为什么。阿弥陀经也有讲说诸上善人聚会一处，但是在看大本的经也有提说，乃至很多等觉菩萨也是发愿求生极乐世界，这个他们势必是看到这个利益才到那边去。 很多等觉菩萨也发愿到别的世界去啊， 嗯， 也就他可以化身千百亿啊。那今天这个佛的功德，他就说我发愿来你这边，你这一类众生适合嘛，所以大家就什么共襄盛举嘛，就说我们去这边嘛，对吧？那今天那个佛的功德，那我们就大家都去那边嘛。 啊，我以前推想是可以顺便跟这边的广大众生结缘，这样能成立吗？ 也可以啊，就是反正佛菩萨跟众生是不分的 ，OK。普贤行愿里头有讲嘛，众生是什么？ 树根。 那佛菩萨是什么？ 是花果。 啊，是吗？它不分嘛，所以是有因果的关系嘛，是不是？所以就是一个佛出世，大家共襄盛举啊，佛菩萨大家都来了嘛，帮助他做这件事情，做得很庄严，把它成立起来，啊，这个是最好的。也有人说什么，《阿弥陀经》里不是讲吗？啊，佛也称赞什么释迦牟尼佛的净土啊，这个秽土啊，是不是？在五浊恶世度化众生是怎么样的殊胜？哎，那你不是讲极乐世界很殊胜，干嘛这边也殊胜呢？就众生有不同的众生，需要不同的度法，所以都殊胜。那大家在这边，今天是讲到释迦牟尼佛的时候，就释迦牟尼佛最殊胜；今天讲到那个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的时候，阿弥陀佛最殊胜。就这样子，哪一个佛都是最殊胜。 好，感谢法师，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好吧，回向吧。自归依佛， 自归依佛。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体解大道， 体解大道。 发无上心， 发无上心。 自归依法， 自归依法。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深入经藏， 深入经藏。 智慧如海， 智慧如海。 自归依僧， 自归依僧。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同理大众， 同理大众。 一切无碍， 一切无碍。 何难深重， 何难深重。 好，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